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7月6号在文谴责了美国有计划的加大对朝核威慑力度。